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信用卡诈骗的案件。信用卡诈骗案呢，我们很久啊没有在今晚拍案节目里说了，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之前呢，是一个经常会提到的问题。但最近呢，随着我们国家的涉及到信用卡诈骗的一些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呢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这类犯罪呈现出了一种逐渐减少的态势。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害人到底是谁呢？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啊，觉得很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既然是信用卡诈骗案，那被害人肯定是信用卡的持卡人呢。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到法官通过这个案子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于洋法官。于法官您好。 大家好。 于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哈。那您先把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2014年我院审结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件。这起案件呢是案发在2013年3月。 被告人已经好几年之前了。 对。被告人丁某等几人在本市的海淀区还有朝阳区一些大学里冒充呢学校的食堂采购工作人员，就是虚构呢学校要采购这些这个菜农的蔬菜的这些事实。通过他们事先在网上购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伪造的这个相当于 POS 机，用这些 POS 机呢，又谎称像这些被害人，像这些持卡人吧，这些菜农，要求他们向学校提供资金保证为由，然后通过这些 POS 机盗取了这些持卡人的相关的银行卡的信息和数据，然后他们又通过技术手段又伪造了和这个持卡人就说是相当于同一个卡号，就是也有这个相关持卡人信息的一张伪造的这个银行卡。 银行卡。 然后将这些银行卡通过银行取现或者说是刷卡消费。总共诈骗了多名被害人的10多万元的钱款。 这些被害人都是那些菜农是吗？ 对对对，都是在学校附近卖菜的这些这个市场的菜农，或者说小摊贩的这些业主。 那些菜农平时是跟这个学校的食堂是有这种交易的，有这种联系的？ 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都没有联系。只不过这些被告人呢，就说是冒充学校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找到这些菜农或者这些小商贩。然后谎称说我们就说是学校的后勤人员。 这些人才会上当。 嗯，他谎称嘛，是不是得去伪造一些身份，才能让这些菜农相信，这几个人真的就是学校食堂的采购人员呢？ 对对对，也伪造了一些身份，然后呢，同时呢，也会就是说带着这些这个菜农和这个小商贩，到学校的这个里面转一圈啊，或者说到食堂啊转一转，骗取他们的信任吧。 他们这几个人又有没有什么样的分工呢？你说不是有好几个被告人吗？ 对，这几个人是有一定的分工的，就是说有的人呢是专门负责冒充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有部分个别被告人呢是冒充就是说是学校的后勤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食堂的工作人员，双方来了以后，比如说领着这个持卡人或者是这个受害人，到了学校的食堂，相当于也有一个假的食堂的工作人员来接待，通过一次两次的接触就获取了这些这个菜农的信任。 他们是带着这个菜农进学校的食堂，那么因为食堂啊，它也有这个学生就餐的区域啊，还有食堂的内部的人员进的区域，还有这个就是做菜什么的区域，他们会带这些菜农去什么区域呢？ 主要就是到学生就餐的区域。其实这些人呢，本身他们也不是任何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被告人。他们你说让如果让他们带着去食堂的后勤区或怎么样，他也进不去。 进不去。 而且本身这个案子里呢，这些这个菜农包括小贩呢，就说是防范意识啊可能也不是那么强。 像学校的就餐区域谁都可以去啊。所以说其实你就算进了学校的就餐区也并不能够证明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 但可能这些菜农们他并没有这么想，是吧？ 对。 他们用这十几万多来干嘛了呢？ 这十几万元呢，大部分从证据上来看呢是被他们取现了。取现了以后呢，一部分是分给了这些这个在案的这个被告人作为赃款。另外一部分赃款呢，从现在来看呢，实际上也都下落不明。因为这种类型的案件呢，就说是现在公安机关抓获的被告人，可能不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全部被告人。因为这种类型的案件呢，现在呢近些年呢也处于高发，就说是有一伙这种犯罪分子在从事这种犯罪，而且呢就说是分工不同。有一些人呢是负责扮演一些这个虚假的身份，另一些人呢可能在后台取现，或者说是这个向下分赃款，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购买一些这个造假的设备，就是分工不同。所以说这个赃款呢，现在呢从这个案件来说呢，能查清一部分是他们分赃了。 那后来又是怎么案发的呢？ 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是有多个被害人，后来呢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以后呢引起了咱们海淀公安分局的这个重视，重视以后呢就是相关的刑侦支队派出所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跟进调查，后来通过继续深挖，就说是又有陆续的被害人来报案，锁定了几名嫌疑人，包括他们的这个个人信息啊，包括一些这个电话信息，然后公安机关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吧，最后陆续的抓获了几名被告人。 那这些被害人呢，他们又是怎么发现自己原来是上当受骗了呢？ 因为这个案件呢有一个共性，这几个被害人，这些被害人呢就是说是都是被告人，领着被害人到学校，要求他们提供银行资金保证，说才允许他们在学校的食堂提供供菜的这种这个这些小贩呢就信以为真，然后呢就说是被告人会进一步的欺骗他们，通过自己伪造的假的这种这个 POS 机要求验资，就会让这些被害人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他这些被告人就会在这个 POS 机上进行刷卡操作， 就刷一下， 对， 是吧？ 刷一下以后实际上不是简单这刷一下，这刷一下相当于你这张卡里所有的个人的信息，全部会进入到他的这个 POS 机的这个数据里，然后他们事后回家通过这个一些技术手段，也不是很复杂了，这个东西咱们想象中可能是挺高大上，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审理这个案件我们了解，可能成本就几百块钱，最多几百块钱就可以制作一张和持卡人这张卡一模一样的卡， 信息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信息也是一模一样，然后拿了这张卡他们就可以到商场去消费，或者说到银行的这个POS 机上去取现， 那就是 后来取现以后，这些这个被害人发现钱少了，再一查就发现没有自己这笔消费呀， 后来就陆陆续续去公安机关报案。 去银行取现也好，刷卡消费也好，那银行会把就被害人他消费的记录，他应该会发给被害人是吧？或者用邮寄的方式啊，或者短信的方式，或者通知给被害人。 对对对， 啊 对。 然后被害人会发现，哎，说我没买这些东西啊，没取现呀、啊，啊，这时候才会发现。 对， 在咱们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哈，这几个被告人他们又有没有讲，比如说我们怎么就想起这么一个方法？这么一个主意的啊，怎么就一块儿商量着去干这件事儿的？他们的动机啊，作案的原因啊，又有没有反应？您是不是了解 这些被告人呢？像这起案件里的，就说实际上都是啊，就说是文化程度较低，从内陆的这个一些 经济不发达的 经济不发达地区，来京。实际上他们呢，好多也都是啊，通过老乡或者朋友，的这个传授吧。知道了，就是有这么一种犯罪的方式。 哦， 实际上现在抓获的这些被告人呢，这起案件里的这些被告人，实际上在这种类型犯罪里的，他们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了。对，因为您看这起案件呢，尽管是涉案金额是十几万，但是是多起，每起实际上骗到的钱款最多的还不到5万块钱。少的也就骗到10000块钱，这种就说是相对低端，就说是他这种在这个犯罪这种类型犯罪方式里，就是说他们主要还是通过就说是这个同乡之间这种犯罪方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既然有这样老乡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交流，所谓的传帮带哈、这里是一个，当然这里传帮带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又盯上这些菜农，用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做掩护，像这种方式是他们自己琢磨的，还是说也是别人告诉他们？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呢，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别人讲授给他们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这几个被告人呢，在这起案件中啊，实际上是在这种犯罪方式里，相对比较低端的，因为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呢，可能也是相对就说是社会经验没有那么充足，就说法律意识可能对防范意识也没那么强，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阅历不是很强的这种菜农或者说小商贩，来进行作案。 那这起案件这几个被告人最后啊，咱们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这起案件多名被告人呢都是以这信用卡诈骗罪获刑，数额呢，因为他们的数额啊已经超过了10万元，都是在量刑在5到7年有期徒刑。 那他们给这些菜农们造成的损失，像咱们一般的刑事案件当中哈，就这些损失一般都会怎么来处理呢？ 这些损失呢，现在我们都是通过责令退赔的方式，在判决书里最后一项会有一个判项，要求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经济损失。判决生效以后，这个判项呢，这个判决书我们会移交给法院的执行部门，由执行部门后续的跟进。对他对被告人可能的相关的钱款包括财物进行扣押，然后再评估拍卖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咱们下面来聊一聊。首先就是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些被害人伪造的银行卡，刷了卡之后呢，实际上因为是信用卡嘛，是吧？信用卡它造成损失的其实是银行啊。虽然说那些被害人他们收到了银行的这样的一个催款单也好，账单也好，但这个时候其实那些被害人并没有经济上受到直接的损失。那这时候被害人到底是谁呢？这些菜农们需不需要把银行的窟窿给补上，然后呢由这个被告人把他们的违法所得返给这些菜农呢？还是说 蔡农他就不必还银行的钱了，银行是这个被害人。嗯， 就是说是在我们现实过程中啊，就是说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在早些年，对这个问题的掌握实际上也并不是太统一。在这种类型的案件里，究竟谁是被害人的问题，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有几个不同的观点。就有观点认为呢，此类案件应以案发时实际受损失者作为被害人， 被害人啊、 就是说是现实中此类案件呢，报案人均为持卡人，鲜有银行主动向司法机关报案的情况出现。在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谁报案谁就是 被害人， 对，这样的话呢，在过去我们的做法都是持卡人作为被害人。但是这些年呢，随着这种案件类型的犯罪方法的演变，包括这种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确定被害人呢，实际上会有很多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这里的问题呢就在于个别案件中啊，个别持卡人信用卡中有持卡人自己存入的款项。比如有一名持卡人的信用卡透支额度为50000元，他为了方便使用呢，有可能还向这个信用卡里又存入了70000元。而被告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一次盗刷了，比如说是74000元。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此案中啊，到底哪些钱是银行的，哪些钱是被害人的？这里就会出现，如果说你按实际损失来划分，容易造成司法上的一种混乱。二呢，就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种类型的犯罪案件里，持卡人包括银行包括特约商户，我只是特约商户指就是这种刷被 POS 机的这个 POS 机被那个被告人刷卡消费，比如说购买一些物品的这些特约商户，他们的责任分担的问题。持卡人方面呢，持卡人使用银行卡到正规的商户刷卡消费，只要其遵守银行卡使用的相关规定，就已经尽到了法律义务，并无过错。 对对， 我们的观点哈。另外从特约商户的方面这个角度呢，按照相关规定，特约商户在持卡人刷卡消费时，应负责审核持卡人的签名与银行卡背面所留签名是否一致，故特约商户应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但是在我们发现了，在此类案件中呢，被告人呢均伪造了他人的信用卡，故其在伪造信用卡后，完全有机会在新卡后面啊签上实际上是假名 啊， 对， 对， 未必签署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商户分辨不出来。 对，此时特约商户呢没有能力，实际上也没有条件审核这张卡的真伪。 对对，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啊，这特约商户存在一定的管理义务，但是呢，对于他们这种义务啊，不宜过重。重点要说的啊，实际上我们就说银行方面的责任。我们认为啊，银行作为大型企业，有责任和义务保护银行卡内资金的安全。现有证据表明，被告人通过以非法手段获取持卡人信息后，仅使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成本可能就是几十元甚至几百元，这种呢就可以将持卡人信息复制到新卡上，且他拿着这个持卡这张假卡呀，可以顺利的在 POS 机上进行刷卡消费。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啊，现有银行卡呀，特别是我们的一代的那种磁条卡，就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银行呢应该承担这种银行卡被盗刷的主要责任。 咱们在审理案件当中是不是也见过他伪造的卡的样子？ 见过， 是吧？比如咱打个比方，比如说真实的持卡人他手里有一张工商银行的信用卡，那么他伪造的那张卡表面上看跟这个真的卡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就是一个白卡？ 他们购买的这个卡都是白卡 啊， 他们就叫做他们这个业内啊，真是说就是叫白卡 啊。 然后拿这张白卡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装饰也好，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伪造也好。他拿着这张卡，实际上跟真的卡其实不是专业人士啊，不是那么好区分了。 因为像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持卡人的信息被盗用，然后呢被盗刷这样的情况，也引发了很多民事案件哈。比如说这个持卡人的信息被盗用，那么他会银行是会说，那么这个是你的信息啊被盗刷的，我又分辨不出来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就是说你说不是你的消费啊，但是呢是跟你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你欠银行的钱你要先还给我。那么持卡人认为说，那我这是卡信息被别人盗了，那这笔钱我不应该还，那引发了很多民事纠纷。那从刚才您的这个跟大家介绍来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是不是如果把银行确定为被害人的话，可能就会避免类似的民事纠纷在法院的大量出现。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啊，在司法实践中呢，在一些判项里直接认定银行作为被害人， 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嗯， 因为呢，如果说呀，就说是我们认定持卡人是被害人，判完了以后，往往这些被告人呢，实际上刚才也说过了，都是来自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嗯， 他没有任何退赔的能力。持卡人拿着这张判决书，相当于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追偿。以前的做法呢，都是持卡人拿着这个刑事判决书作为一个证据，继续再到民事审判厅去告银行 啊， 要求银行承担相关的这个责任。 对， 从这一点上呢，我们觉得啊，就说是有几个问题。 嗯， 一呢，就说是诉讼时间过长， 嗯， 给这个持卡人增加了这个诉累。 嗯， 二呢，就说是本身在这种类型案件里啊，就说是我们的观点就是，作为国有银行也好，或者是这大型的企业银行也好，他们实际上是有责任和有义务对这个银行卡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和保护。 嗯， 如果说用之前的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实际上、作为银行也好，他们相当于就说是没有多少积极性或者说动力主动的去完善和修补自己银行卡的一些漏洞。 对，反正持卡人会还给我。 对， 是吧？ 这样呢，是不利于，就说是一是说对这种犯罪的打击，二是说对这个持卡人相当于也增加了他的很多不必要的负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面您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被告人他们在网上就能随随便便的买到这些犯罪的工具，这个让人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啊。 这几年呢，我们海淀法院呢，包括我们这个刑事审判第二厅、也审理了很多起这种类型的案件。 嗯，就涉及到信用卡诈骗的。 对对，这些案件呢、这些被告人在供述里基本都有一个共性吧。 嗯， 就说他们从网上买到的这些制假的这些设备， 嗯， 实际上都非常便宜，甚至说可能说是几十元甚至几百元就能买到上百张的这种，首先是白卡， 白卡，嗯， 二是说还能花几百元甚至也就上千元吧， 嗯， 还能买到这种专门制作或录入他人非法获得的他人信息的这种设备和机器。根据这些被告人的交代，还有在网上专门教授如何、制假、制这种假卡的相关的视频。 哦，是吗？ 是。 哦， 这些呢，实际上后来呢，在有一些案件中呢，我们也把这些制假获得的这些制假的信息，包括这些东西，也提供给了公安机关，作为他们下一步就是说打击这种犯罪源头的一个这个重要线索。 哎，那些他们这个制假的机器，您说那种假的 POS 机哈，那外表上看起来真的和我们平时的真的 POS 机很像吗？能分出来吗？一普通的老百姓？ 很难区分，很难区分，因为今天是说这个案子啊，就我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就说是这个也是这种类型犯罪，快递员。 哦， 是被告人。这些快递，这个快递员呢，他实际上有一个真的 POS 机， 有一个假的， 然后还有一个假的 POS 机。他在比如说给您到您这送给您快递， 尤其是那种到付的快递， 让您刷卡的时候，他会先让您用假的 POS 机刷一下卡，然后他会告诉您，就说啊，这个 POS 机坏了，我再换一个新的。但是实际上您刷了一下这个卡的时候，您的这张银行卡的所有的信息都已经被他盗取了。然后他再用真的 POS 机给你刷卡消费， 那个就是真的消费了， 你刷卡也消费成功了，所以你没不会有任何什么疑问， 所以持卡人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对，而且那两个 POS 机呢，在那个案件里实际上是就是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从常人的角度哈， 对，而且现在 POS 机啊，因为不同的这个生产厂商可能会生产的外形不大一样， 对 啊，所以大家很难去分辨，比如说哪个 POS 机是哪样，你会觉得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就可以了， 对 啊，那您觉得网上能够买到这些视频教程，能够买到这些东西啊，甚至有这种传帮带的情况，甚至能够买到各种各样的白卡，那这种网络的规范是不是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太对了，就说是现在网络的规范呢，确实是国家正在逐渐加强。原来像在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网站上或怎么样，都能够如被告人所言吧，都能随随便便的接触到一些这个犯罪的工具，甚至说是方式。